事业中女性就是其实处于一个非常进退两难的一个状态，她是需要独立，而且男性也认为女性应该独立，但是又希望女性能够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这是矛盾的。大家好，我是静理。 又和大家见面了，因为最近能聊的事儿还是挺多的，但感觉大多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比如那个三星手机，比如那某手机拍月亮，比如某手机不禁折叠，折几下就坏了，还有什么，还有前段时间996特别火，但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追热点的一个播客。倒不是我们显得特别高端，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追不上，就没时间做了。这热点过去了，然后正要做的时候，下一个热点又来了。就对方就是敌人太强大，热点太强大，热度太短了。那这期呢，我们还是想跟大家聊一个前段时间的热点，就是996。其实这个热点我感觉我们没有什么太多能聊的。 其实这个也不算是现在的一个热点了，因为这个话题很早就出现过。然后最近是因为那个996 ICU 的项目嘛，然后大家对它重新开始关注了。 对，因为现在可能网上也好，或者播客有很多都聊过这个事儿。那我们呢，也不是因为他们聊过我们想聊，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事儿没有什么好聊的，就压根儿没有什么好聊的。因为在我看来，996就是因为年轻人的这种独立意识开始崛起，然后大家越来越多的人都能了解到工作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变得聪明了，就不容易被糊弄，就那么简单。 对，其实我以前就很早之前就知道996这回事，然后其实我虽然说现在还在上学嘛，然后但是我以前的时候就是我有两份实习，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996这么一回事儿。但是虽然说我没有过996的经历啊，但是我就是现在对他的看法跟以前就是有了很大的不一样。就以前我可能还是跟你差不多，就是他只是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热搜，只是一个新闻，但是现在的话，我可以算是就是切身体会到了。我倒不是说支持996，我只是觉得就是相比于996而言，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更惨。 比方说你过得更惨，你比996更惨。 对，然后就因为我现在不是在读博士吗？ 软件工程。 其实我就是说实在的，不是就是理工科里面最累最苦的，但是我觉得也并不轻松。 什么是最惨的最苦的专业？是传统学科吗？ 我觉得是的，就是需要做那种就是理化实验的那种，真的 劝退学派。 不能这么说。 但是他们那个很好考研，就因为可能国家会很照顾。 是吗？但是我挺佩服就是他们的，因为学习这些就是做这些实验还是要挺沉得住气的，就因为这些实验结果什么的，就是出结果又慢，然后又很靠运气嘛。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怎么说呢，对吧？就是996可能是就是上班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就还在学校的其实也没有那么轻松。 那这俩有本质区别，就是你们是为了你们自己而苦，996是为了资本家过得更好。 可以这么说，就是跟个人选择有关，但是也不一定说就是我比996惨了之后我以后就一定会过得很好。 有这可能性更大。 怎么说，就是比较未知吧。我以前知道996是还记得是我大三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是2015年前后。 你暴露年龄。 对，是暴露年龄了。现在就是 实习的都有98年了，就我那时候实习还算是比较年轻的，现在 00后， 对对对，是00后马上就要冲过来了。 嗯， 就那时候我们学院的风气就是大家都觉得投身业界是更有价值的嘛，就大家对这种深造就是提高学历其实不是持有一个看好的状态，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基础知识的学习就有点纸上谈兵，其实就没有实践来的更加扎实，更加就是你对他有印象嘛。所以说就当时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逃课去实习的，就那时候我才就是第一次知道996，就我当时逃课去实习，是大三下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很多门课了， 嗯， 然后大家就认为，哦，不是说现在的人认为，是那时候我们同学认为，就是加班是因为业务不熟练，是因为你是个新手，你为了完成每天的任务，所以说才加班到很晚。 嗯， 但是我逃课去实习之后，我发现就是加班的人其实是他是有更多重的任务， 给更多的钱， 给个更多的钱这我不知道，但是他任务确实很重， 就任务重回报重嘛， 那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记得当时实习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个就是前端大佬嘛，然后拥有五年工作经验的大佬。 嗯，什么公司？是业界知名的， 是一个上过新闻的，就是天使轮的小公司。 哦哦哦！ 但是大家不要对这个产生误解，就其实创业公司对就是开发人员的要求很高的，就开发人员其实都是那种就是一个能打10个那种。 嗯。 当时的配置是这样的 ：iOS、安卓一个人， 嗯， 前端一个人，后台一个人，然后 PC 端一个人， 嗯。 然后前端那个大佬说自己忙不过来了，就是他可能要去就是转兼职嘛，然后所以说才招了我们，但是我们前端组总共就3个人、 嗯、所以说这是人少是996的一个原因是吗？ 我觉得是原因之一。 那他为什么不多招人呢？ 肯定是就是有经济因素，因为你多招人的话其实它是有风险的，你招3个就是一般的不如招1个很厉害的。 嗯， 是这样吧。然后当时那个大佬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他我们去的时候他其实这个功能已经实现得有40%了。 我想问一下，这份工作是996吗？ 虽然说他说是弹性，但是我觉得和996比较相似，因为他也是上6天，但是就是他去他弹性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把这一天的工作任务完成了，你就可以想几点走几点走。 是不是大多时候都晚不成？ 这倒不是，就是所以我就说那个大佬很厉害嘛。 嗯， 然后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就是一个就是带有功能的页面，他其实只用20分钟就可以做完。 嗯， 功能来说他其实就一上午一下午就能做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开发者了，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是会偶尔要加班。 嗯， 就是因为他身上的任务实在太重了。 那可能这个大佬他拿钱比较多，所以他比较幸福。那普通人给一点钱的话为什么要那么累，对吧？ 你有什么能力你有接什么活吗？ 嗯， 这样。但是对于就是学校来说，就其实再回到学校来看，你就会发现就是你建立起了一个时间的一个对应价值。 嗯， 可能你在学生时代的时候觉得我说白了浪费时间没有关系，但是你在实习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时间是有价值的，你可以做很多就是有意义的事，然后别人会给你相应的酬劳。 他最后还是要看产出的是吧？ 是要看产出。 嗯， 就是无论你就是怎么摸鱼，你今天的工作必须完成。 嗯， 所以说就是年轻人独立意识崛起嘛，就是说你在学生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做一份兼职，可能那个就是一天30-50你就去了，你就觉得浪费自己时间没关系。 嗯， 但是你在就是真正踏入社会你开始实习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其实是会有更高的一个价值， 提升自己啊。 对，就是你当你水平更高了之后你的时间是更有价值的。 你就是不好糊弄了。 对，是的。然后当时 CTO 就是和我说那个他也觉得不如实践，虽然说我不建议大家去这样做，因为就是理论知识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学好理论知识其实对你的实践是非常有帮助的，不急于在这一时。 但是就是那时候我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就是这种时间的价值的一个对应关系嘛。 所以说你本质上你不是支持或反对的一个态度，你只是通过这份工作知道我自己的时间很值钱，我应该通过珍惜时间或者说用更短的时间获得更多的回报。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我对996其实没有一个就是反对或者支持的概念，但是我总是觉得就是你如果加班一定要加的有价值。 嗯， 就你可能是在学习，你可能是在提升自己，你可能是由于你要做的东西对于现在你来说你可能没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然后你需要就是一段这样的过渡期来就是以便于以后能够顺利的完成变成大佬、 嗯、 对吧。 嗯 嗯，然后后来2016年的时候，我去了一份95的实习。 这个是外企吧？ 对，然后他还在那个就是最近那个95的白名单里。 嗯。 然后他一天的工作日程其实和就是小公司比就显得宽泛很多了嘛。 嗯。 大概就是早晨开一个例会，然后整理一下前一天的工作，吃个饭，然后午休。午休完之后开始今天的开发工作，然后今天开发工作就是和以前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嗯， 但是那时候我们下班的时候在地铁上就看到了同班的一个大佬，就同班那个大佬真的是大佬，是高中信息学竞赛保送上来的 NOIP 保送上来的。 这个能代表能力很厉害是吗？ 对，就是信息学竞赛就说明他在高中之前就基本上已经就是有很高的编程水平了。 嗯， 然后这在我们眼里就算是很厉害了。然后当时我们就问他，就是你最近都几点下班，然后他说他前一天是12点下班，这已经不止996了。 嗯， 但是他自己说的是还好，就感觉他也学到蛮多东西的。 然后这里感觉聊得不太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得代表广大的无产阶级，因为我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我本身是不支持996，肯定是不支持。那经理这摊子我感觉有点模糊。 哦，不是不是，我现在不是说支持996，我是说那时候我的一个看法嘛。 嗯， 我那时候不太懂这些事。 嗯， 就而且我也不是说设身处地的在这他们的立场上看问题。 嗯， 所以说我当时只是觉得他给我的这样一个直觉。 嗯， 然后我并不是说就是他996这就很好。 嗯，你只是看到厉害的人也在996， 就而且我现在的对，而且我现在的这个想法已经转变了。我就说之前的想法是996，就是有些人认为是、就是、 不厉害的人， 对，就是说被迫加班，那工作干不完。但实际上不是了，我看到的那些就是加班的都是大佬， 这是少数情况，因为我总觉得是很多人是在做无效工作凑数摸鱼摸到996，然后领导看起来很开心，这样。 这肯定不行，这是一个风气。但是我觉得在技术层面上，就是现在风气是，就是大佬也在加班。 我还是那句话，大佬肯定比你拿钱多。 对，那就代表了一种个人选择嘛，其实。 嗯嗯。 所以说，就是那时候我对这个也没有什么一个特别强烈的看法吧，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 嗯嗯，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如果让我996，我会觉得 很幸 福。 为什么呢？因为经理估计是现在要比996更惨的一种遭遇啊。 对，等我 可以好好讲一下。 等我到了这样一个处境的时候，我才能理解大家为什么如此的反对996。 嗯， 因为我现在的生活基本上是早八晚十二，就我是在读博嘛，专业是软件工程，然后我是就是本科实习之后然后直接读的博士。 嗯， 然后我才对这个996有了这么强烈的看法。就因为996你想，就是起码它还有周日一天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嗯， 但是这几年我就没有一天这个心是离开学业。 我感觉这期节目要到吐槽大会的一个水准了。 对，我几乎要咆哮起来。 嗯，那么可以了解一下关于科研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态吗？ 对，我最近一个月就是一周五天都在早八晚十二，然后但是呢我周末也没闲着。 嗯，不是他有必要这样一个紧迫吗？是在做什么，或者这个目标是连续的？ 这个目标连不连续倒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这个目标我并不知道要花多少的努力去完成。 它有不确定性。 对，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像 是指什么呢？ 比如说资源、运气，然后应用场景都很重要。 嗯，比如呢？ 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实验其实主要是编程嘛，但是你放眼整个就是理工科，其实有很多实验他们是需要出实验结果的，对吧？ 嗯， 这个实验结果很需要运气， 你就是 就算 不好， 虽然说这个层面在我们这儿就是它的占比是比较低的，但是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情况。 嗯， 在我们这儿运气是什么呢？你的论文写完，你要给审稿人看，送去外审，然后审稿人当时的心情很重要，然后审稿人是否懂你做的东西很重要，审稿人是否一眼看出你做的东西的缺陷很重要。 嗯， 这些都是运气的成分。然后像资源应用场景，就是你做的东西可能并没有这么前沿那么新颖，但是你有一个很复杂的应用场景，这个应用场景是你的课题项目带来的。 嗯， 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说你的成果和努力根本就不成正比，反而倒像是一种必要条件。 嗯， 就是你可能必须要付出了很多努力，你才可能会得到成果。 必要条件， 你不付出努力是不可能得到成果的。所以说这个折磨人的地方主要在于你并不知道自己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得到这个成果， 碰运气是吧？但不努力运气肯定不会来。 对，是这个意思。 嗯，我不太清楚啊，这比如说你说五天的话都是一个非常满的一个状态啊，早八晚十二这样，那这一天都会干什么呢？ 嗯，这一天主要是做实验。 嗯， 写论文。 嗯， 改论文。 嗯， 然后做一些杂事，比如说管理实验室账目，然后就是管理实验室各种事务之类的。 嗯，所以说念博士它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吗？比如说我需要完成一些指标我才能毕业。 嗯，是有的。就是你博士毕业的一个主要条件就是要发足够的论文。 所以说它还是一个唯结果论、唯成果论，就是它看你多少篇论文。 嗯，基本上是的。 所以说他没有逼你强行就有或者强行更晚的一个工作时间。 对，但是你心里知道就是 不这样毕不了业。 对，你这样，你不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嗯，那你现在毕业大概是到什么样一个进度？ 嗯，我觉得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校对于博士就是毕业的话是要发 ICI 期刊论文的嘛，至少2到3篇，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你只有在发够4到5篇的时候可能导师才会让你走。 这是一个很难发的东西，平均来说大概一个博士的话平均产出才能发几篇算是一个比较正常一个状态，一年时间的话。 我觉得一年时间能发一篇算是比较顺利的，因为你要保证你实验的就是相对独立性嘛。如果说你实现了一个算法或者说实现了一个框架， 嗯， 你想应用到几个场景里，然后你发多篇论文，虽然说这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不能保证你研究东西的独立性。 嗯 嗯，而且对于我们这个课题来说，你想更换应用场景其实是非常非常就是需要学习成本的一件事。而且就是严格意义上说，之前我们做的课题就并不是一个追热点的课题，所以说你还是要进行一个比较就很难入门的一种研究。 大概是研究什么？ 研究气象。 气象。 对，但是我们是计， 嗯， 就是计算机，就是软件。 这两个怎么结合？是用计算机做预测吗还是什么？ 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那周围的博士是怎样一个状态呢？大概都也是这样一个特别惨的一个状态。 嗯，也许是因为我杂事比较多，所以说我显得更惨一点。但是像就是对于那种就是学术质量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实验室，他们的就是博士比我更惨，就他们的要求是要发那种高质量论文嘛。其实我们这个已经算是要高质量了，但是他们的要求可能会更高。 嗯， 所以说他们的处境更难。 这个跟男博士女博士有关系吗？或者说现在女博士多吗？ 我觉得挺多的， 挺多的。 对，就像我听说，就是2014年的时候入学的时候，女博士还算比较少，但是近两年女博士就是增长的挺快的，就是这从抢宿舍就能看出来嘛。 嗯，你现在是几人间？ 我现在是两人间。 嗯， 然后主要是之前的话，我们楼其实是男女混住楼。 嗯。 主要原因就是女博士没有那么多，然后他是一半男博士一半女博士这样，但是就听宿管阿姨说，就这两年可能要就是全换成女博士楼。 嗯， 其实近两年还是挺多的，比以前的比例多了，但是并不是占多数的意思。 嗯，那文科理科有关系吗？因为我感觉理科的话你还可以做实验，有实验室，那文科可能他不需要实验室，所以说他在念博士上有什么不同？ 嗯，这个我了解的不多，所以说我也不太好评断。但是我觉得像文科博士写论文的话，肯定要是要有一些数据做支撑的，他们可能不是从实验获得，但是应该也有一些其他途径。 嗯，那女博士有被特殊照顾吗？在科研过程中包括老导师的态度，或者说其他男博士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过。 嗯， 就我们的就是在学习过程中还是比较独立的，从来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身份被优待，而且从来都没有，老师都是一视同仁。就虽然我觉得其实女性在科研中其实不是占有一个优势的位置，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社会期待和就是这种身体因素嘛。 这跟女权有关系吗？ 我觉得社会期待是有点关系的。 嗯， 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就是女性应该最终回归家庭嘛，就其实在就是事业中，女性就是其实处于一个非常进退两难的一个状态，她是需要独立，而且男性也认为女性应该独立，但是又希望女性能够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这是矛盾的。 嗯， 因为女性想要跟男性一样，就是在事业中有相同的地位的话，她其实也要付出同等的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她就没有办法在家庭付出这样相同的贡献嘛。 嗯， 所以说这个社会对于女性还是比较严格的。 是，那目前给钱吗？ 嗯，给，主要分为两部分，就是在这里透露一下我们的，嗯。大于996之后的薪资，就是国家助学金的话，一个月是会给2000加。 嗯，不多呀，感觉。 是，就维持温饱的一个状态，够吃饭。然后，实验室呢会给一定的补助，导师这边发给我们的。 嗯， 其实也就是一个月1000左右。 那加起3-4000左右。 对，所以我们才是干着大于996的活，然后拿着不如95的工资。 我觉得这钱给的有点少，你看国外的博士给很多钱，但国内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才给那么点钱。 原因可能就是一个是你在为别人打工，一个是在为自己打工。 嗯，所以说你觉得是为自己打工，所以说这种比996还苦反而能接受，因为你对自己以后有一个预期嘛，就我现在也那么苦是为了我以后将来发展更好。 嗯，对，因为你看大部分人接受996的话是因为给出了合理的等同薪资嘛。 嗯， 我记得有些人计算过应该是在2.5倍2.7倍左右。 嗯嗯，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远没有到这个水平，但是大家都在撑的原因因为对日后有期待嘛。 嗯，那你会跟同龄人去对比吗？就比如说已经工作的人去聊这个事儿。 嗯，会，经常会。但是一般跟同龄人去对比的话都比较失落。 为什么？就他们过得比较好。 就因为同龄人就已经处于一种比较稳定，比较不能说闲适吧，就是一种比较规律的生活。但是我们还处于一种提心吊胆，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然后每天自己逼自己的一个状态。 嗯。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和同龄人相比，我们健康状况也是非常堪忧的。 我不知道你这里想说强调的是一个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因为我这边可能更关注心理健康，因为现在 哦，我主要说的是身体健康，就心理健康，就我们一会儿再说 啊啊。 身体健康就是每次见到就是同期毕业的同龄人，然后他们的总是面色红润，活力十足， 嗯， 但是我们就显得非常虚弱，因为平时也没有太多时间运动嘛。有的时候还会不顺利的时候比较失落，比较忧郁， 嗯， 然后其实说身体状况都处于一种就是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就因为你没有处在一个规律的生活中，所以说你也想不到用一种规律的方式去生活。虽然说稳定工作之后会可能每天的可支配时间看起来像是短了，但是其实很多人就会健身嘛，锻炼， 嗯， 就是这样开启真正规律的生活。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变数太多，不便于怎么说进行这种去消磨我们精力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在精神状态上，因为我看到很多有报道嘛，就博士的话， 嗯， 这种心理健康要进行更加的一个注意，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新闻中博士因为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那可能他会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所以说要更关注他们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健康问题。 对，但其实虽然说这些心理问题是很重要，然后需要疏解，但是真正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其实还是成果。 嗯，这跟导师之间的关系大吗？ 嗯，我觉得很大，就一个是导师是否就向你施压，然后第二个是就导师是否能够带领你去就是进行学习研究， 嗯， 然后导师是否对你的这种学术啊生活啊足够关心，我觉得都很重要。而且其实我分析了一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自杀而不选择退学。 对啊，因为996的话你可以辞职再走嘛，但如果说你 对啊，就是辞职其实已经是一个下下策了，其实你可以跳槽嘛。 对呀，再走吧。然后念书的话可能 对 我走的时候有沉没成本，我要考虑，所以他们更谨慎。 对，但是就是这件事不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其实很难理解就是沉没成本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嗯，它大概有多大我们是不知道，我们知道它有，我要考虑我付出的时间，但是它到底有多大，对我意义有多大，可能别人并不清楚。 对，因为之前那个咱们讨论过，就是你之所以能忍受这样的一个时间高强度的时间的学习，就是因为你其实对自己有所期待嘛。 嗯， 如果一直不顺利并且看不到希望的话，你其实这种期待就首先破灭了， 激流勇退嘛，很容易。 对，就等于说之前你付出的努力就白费了，但是你996付出的努力你其实换做了你的薪资，你的工作经历， 嗯， 你的工作经验，其实是你损失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心理原因，因为他很多人认为你不顺利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努力或者说天赋不够高，这会让你对自己产生怀疑， 嗯，就是他没办法就是判断这个事儿到底是我自己造成的还是说其他元素造成的。 对，因为 没有一个人告他这事儿就怨你，或者说这事儿就怨谁。 因为一般来说博士之前的人生都算是比较顺利的， 嗯， 他是没有办法容忍就是异业这样一个污点的。 嗯，这一个心理接受程度上的一个事儿。 而且可能就是家人或者说是周围人会让他觉得这些都是不是非可控因素， 就不是个事儿。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是他自己的问题 啊， 是他不够努力，是他天赋不到，是他学习方法有问题。 但实际上怎么回事只是他自己知道。 对，实际上这种就是 很复杂， 对，因素太多了。之前说的运气真的甚至能占很大的比例。 嗯， 这成果出不出可能就看你运气好不好了。就虽然说你努力是必要条件，但是你努力过后非常非常看你的那个，就 尽人事知天命嘛。 对，非常非常看你后面的那个运气如何。 嗯， 你也说到和同龄人对比，就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我现在退出了的话，那我怎么样走入社会呢？ 就是普通找工作嘛。 但是我和就是应届生相比，我既不是应届生，而且我年龄也比他们大。 嗯。 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那你积累科研的那些事情可以用在业界？ 嗯，不行。理论上说，就是你工作经验其实要比这种就是科研的经验要更为重要。 嗯。 因为你课题上大多都是，哎，纸上谈兵的一种项目嘛。就可能说它的理论意义是可能比较大的，但是它未必能够实际应真正实际应用，这是一个实话，就别的地儿我不太敢说。 嗯， 所以说如果说这时候你退出，其实你这种选择是在赌时间嘛，你用时间在赌，你是赌你能够成功的拿到这个成果，还是说你什么都得不到。 嗯， 所以如果说你这时候退出了，这个赌注你就输掉了。 那总比看不见希望强吧。我及时止损不行吗？ 但是你止损之后你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你时刻都在就需要面对与同龄人的比较。 嗯，同级压力嘛。 就是你止损可以，但是你止损之后你是辛苦了这么多年，然后你之前的能力比你的同龄人要强，但是这都没有用，就你已经不占任何优势。 嗯。 而且同龄人过这么多年来过着就是有界限更加分明的休闲时间，而且收入丰厚，甚至有些已经达到了财务自由。 嗯， 但是你 还吃苦耐劳， 辛苦清贫。 嗯，我觉得学校里一定要配备这种心理安抚组织，要不然这念博士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儿。我觉得每一个念博士都要被介入这种心理干预。要不然很难撑下去，要按你这么一说，他面临这么大的压力，他又不敢退学，而且还要做一个事儿，我还看不到结果，我要碰，我运气好我才能发，运气不好不能发，我觉得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够扛下来的压力。 怎么说呢，就其实大家还是普通人居多嘛，就是那种天赋异禀，就是能力特别强的人只是占少数，就博士的组成里很多都是普通人，所以说他们需要努力，需要碰运气。 嗯， 我觉得像这种心理疏导， 你接受过吗？或者说你看身边有过这样吗？ 没有，我一般都是自我疏导，但是我觉得其实导师应该就是承担起这样一个角色。 应该承担，但他可能没承担是吧？ 对，一般老师都比较忙嘛。 嗯， 一般这种都是自己进行这种心理调整。其实过去一年里我调整过很多次，就我当时特别的心如死灰。 嗯， 就因为我看到就是和自己存在差距的人他们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很羡慕。 对，然后要回归到正常稳定的生活中去，但是我还在这种学术的这种海洋里浮沉，而且我也不知道哪天能够上岸。 嗯， 所以说这种心理真的是非常脆弱。而且其实刚才提到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嘛，其实对于女博士来说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就是心理压力就来自于就何时才能融入到正常的家庭生活里。 这是一种角色的转换吗？你是在担忧我怎么去过渡这个角色的转换吗？ 这种过渡已经不是你担忧不担忧，就是你何时过渡。 嗯， 这角色如何过渡我并不担忧，但是你何时过渡，因为现在对于女性就业其实还是有一定歧视的。 嗯， 如果说你不能就已经稳定正常的融入家庭生活，就其实对你的就业是非常不利的。 什么意思？我如果没有男朋友，那我找工作不好找是吗？或者我没结婚我不好找工作是吗？对于女性来说 是的。就企业会担忧，就是你在刚进入公司就是已经签订好就业合同之后，然后请产假请婚假。 不是，但是我没有男女朋友我怎么请产假。 所以说他们其实更希望招聘的是 已婚， 就是 已婚已育 甚至育有两子的女性。他们其实不太希望招聘到未婚未育。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年轻的实习生这倒无所谓。但是你已经是一个年龄较大的未婚未育的女性，这就非常企业另眼相看了。就是虽然说我觉得企业这样做很无情，但是我能理解， 就因为大家都是利益导向的嘛， 嗯， 就没有企业是做慈善的。如果他说可以就是毫不计后果的让你就是一进公司就休产假，休几个月的产假，那他根本就不用考虑效益了。这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 这个责任应该国家来承担。你现在强行要企业去承担，那肯定导致员工跟企业之间对立。 嗯，是的，但是我觉得，嗯，让国家承担有很长的路要走。说起这个话题就可能扯远了。这个问题其实也比较看女性自身吧。就是因为有现在之所以企业会对女性另眼相看，就因为很多人都会工作之后就迅速结婚生子。 这个不是因为他进到某个企业，他可能就是到那个年龄段了，做出的正常的选择而已。 对，然后你怎么看？就是你看企业可能也觉得他是利益导向，然后你作为一个就是就业者嘛，你违反了这种，你没有诚信，就是你可 能 我怎么就没有诚信了？ 你可能在就是就业之前就已经许诺说，就是近两年我没有婚育打算。 不是这种许诺，企业当时应该考虑到这种许诺是不靠谱的。我怎么能确定我未来两年之后的任何情况啊，包括婚恋情况，包括健康情况，包括所有的情况，我怎么能确定呢？ 对啊，然后从就业者的角度上来说，你觉得他也没有错，对吧？ 啊， 所以说就是。女性处在这个就业 的地位很尴尬，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她不能故意这样做。但你不好区分她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比如说我是现在跟你说，我可能两年以后啊、不生小孩或者不找男朋友，她可能当时是这么想，但有一种做法就错的。我当时是故意跟你这么说的，为了应对企业你这种。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她说时，她说不定已经怀孕了。然后只有在就是已经无法隐瞒的时候才向企业说，然后那时候他还处于刚签订就业合同的时候，很多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种还是少数吧， 就新闻上大多 少数才会爆出来，如果你多数的话就不会总爆出来。少数，但是少数的话， 但是就是让这种少 有影响，有一些影响， 对，就是让由于这种少数人的存在，所以说就是女性的这种就业环境更加的雪上加霜。 嗯， 其实也变相的给了女博士压力，就是你如果这几年再不毕业，你再不结婚，再不生子，你找工作都是个问题。 我觉得你， 所以说你这个 焦虑 一条线的这种期待 啊， 就破灭的更快了， 环环相扣是吧？ 对，就是你想，如果说你已经就是融入这种家庭角色，你成为了一个母亲、妻子，你再想在事业重新开始，再想爬到巅峰，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但是呢，你如果不融入这样的家庭生活，可能社会上不承认你这样一个就业者的角色，就是你可能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不会相信你。 啊，我觉得企业倒无所谓，我觉得如果你进特别好的企业，它有这个成本能 cover 掉你这，就算最坏的情况，你抱着恶意的想法欺骗企业，那它对于你这种人才的这种技术的需求，可以让它接受这个损失。其实对我来说，我就认为对于女性来说，她真正的风险不在企业这方，而是在于社会的对她的看法。可能她年龄很大，但她不结婚，她会有一个舆论上的压力。如果这个女性真的很有本事很有能力，企业对她这种就算退一万步来讲，就刚才所说的嘛，她会接受她的这种欺骗，或者说很多情况下她已经有那种能力了，她不会去做这种欺骗企业的事儿。所以说要分城市，比如说有的城市可能他不能接受女性出现，要比男性要更加风光，更加事业更好，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不是企业怎么看的，而是周围的舆论怎么看的。 其实女博士占了很多一个就是社会舆论的一个压力嘛，年龄大，年龄大没时间结婚，女博士本身就是一种歧视。 它本来标签化嘛，因为普通人很少有念到博士的，普通人都很少念到硕士嘛，普通人都很少念到985、211嘛，但是他可能对这种他接触不了的，而且又是女性，他会有一种标签化，因为这种标签化是他比较熟悉的一种称谓，或者说某种共识，他能接受，本身就是带有歧视。还有女司机也是一个事儿。 对，所以说 其实他面临的这种学业压力不比男博士少，但是这种社会上带来的压力就更大，从就业然后社会舆论方面，就婚恋方面， 嗯， 带来的压力更大，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一个群体。 是， 如果说可能让我再回到三年前让我去选择，我可能反而会选择996，因为我真正站到这个立场上去看的时候，当我不如996的时候，我就更向往那种生活，就更不用说955那种生活了。 嗯，但经理这是比较谦虚点说法，就是经理如果能选的话，他肯定会选95，而且比996拿钱更多的那份工作，他有那个能力啊。 我曾经有机会可以95的，但我就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而且我现在仍然不知道这种选择是不是对的，我也并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走下去，所以说在就是在这里立个 flag， 就希望我以后无论是能走下去也好，没走下去也好，在听这档节目的时候，我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想法。 那经理还是有些谦虚啊，因为可能据我了解，经理的这个实验进展包括这论文进展现在已经很有进展了，可以按时毕业。 不，按时毕业还是就是 未知数， 对， 反正比以前有进展吧。 说的为时过早， 嗯， 据我所知，一般都要延期。 不过总体来说，比去年要好，是吧？ 嗯，我觉得去年是一个 进展， 去年是一个比较黑暗的一年。 嗯， 我觉得那段时间我过得特别绝望，我已经就是想过很多次退学、转硕这种事。 嗯， 但其实都不太可行， 不是， 就是他有很高的条件。 这种想法是因为什么原因？就实验不顺利，就是一个根本原因。 嗯，对。但是与其说实验不顺利，不如说就是论文不顺利。 啊， 就因为就是你实验到论文还需要一个台阶要迈，就这个台阶是取决于很多因素的。 比如说我实验结果好，那我论文还发不了，是这个意思吗？ 这是很有可能的。 为什么我实验结果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不能发呢？所以发的不匹配吗？ 嗯， 跟业界 很多很多因素，就比如说拿我来说，我觉得我的就是写作水平、学术写作水平、英语水平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说我并不能保证就是我能够清楚叙述并让审稿人认为我的这样一个方法是非常优秀，能够足以发表的。 嗯， 我还在一个就是磨练的阶段。 那我那天看你用那个写作软件是什么？怎么个意思？ 我就论文的话，我主要是用的是 LaTeX。 不是，我说那个能纠正语法的那个软件。 哦，那个软件是叫 White Smoke， 然后是一款付费软件。然后就由于我就是英语水平堪忧，所以说我一般需要用这个软件来 自动改语法跟错别字，是吧？ 对，就是纠正拼写和语法的错误，就尤其在一个就是比较长的句子里，大部分还是挺准的，能够看出一些 明显的错误。 不能叫明显吧，就是 你不会注意到的。 对，就比如说在一个很长的句子里面，然后你可能就是中间有一些语法错误，你可能读的时候自己觉得很顺，但是实际上它是有问题的，就因为就我这个英文水平堪忧嘛。 嗯，那经理这期节目还是挺悲观啊，但是实际上没他说那么惨，因为他这七月份还是六月份就要去布达佩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啊，能聊聊这个事儿吗？ 哦，这个是今年三月份是录用的一篇会议论文。 这中了一篇是吧？ 对。 嗯。 然后虽然说它的档次并不是很高，但是这是近期比较就值得庆贺的一个成果。 也算定军心的一次吧。 对，就是让我勉强还能够在这种绝望的心境中走下去的一个成果。 嗯，那这个是需要那边干什么呢？去那边干什么？ 嗯，就是汇报一下自己论文的主要内容。 嗯， 然后听一下别人的就是成果，就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流程。 可以啊，所以说你通篇讲下来，我感觉你并不是在支持996，反正对我来说，我肯定是不是支持了。那对你来说，你可能是由于当下的这种境况比996还要惨，所以说你羡慕996，这个羡慕是带引号的，你可能是 你想谈的对象不是996，而是当下的这一种境况。 对，因为996的话，即便你拿到了合理的等同薪资，但是你的健康状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而且最重要一点，你没有自己时间。 人的这种精力十分充分的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只有几年。 嗯， 然后当你把这个年轻的这种资本耗光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身体出现了很多状况， 而且 就很难拿钱去补救。这其实 职场竞争力也不见得提升多少，所以说996特别得不偿失，身体也不见得好，你也不见得能拿到更多的钱，你也不见得有时间跟精力去做提升自己的事情。 对，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赌注嘛。 嗯， 就不要以为996其实是现在就是社会的常态，所以说它就合理，它就正常。 嗯，所以我们反复在节目强调啊，我跟经理都非常不推荐这种做法，我也非常反对这种做法，也非常希望大家不要去996。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你不是只有这一份工作，因为这个对人的伤害真的特别大。除非是你自己给自己干，你随便怎么干都行。那都是为了你自己，那你给别人打工的话，你996完全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无论从时间、精力，包括自我提升，这个赌注都太大了。 对，更何况就是许多企业会给你谈理想嘛， 嗯， 就是给你画饼，然后觉得你就是告诉你这份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有发展潜力，很能锻炼你的能力。其实你的，就是我之前说到，你的时间其实非常宝贵。你的时间应该，如果说换成薪资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额。但是呢，把你所有的时间换成薪资，这显然也是不划算的。你需要有自己的时间，你需要享受生活， 嗯， 需要休息。 经理目前有什么休息的方法，或者说现在休息好？ 就是其实我现在睡眠的话，主要是一个就是倒头就睡的一个状态，就是看起来很健康，但是实在是因为我太累了，就我心理身体都非常累。 一天能睡几个小时的？ 嗯，差不多6到7个小时吧。 就跟8个小时还差一点。 对，虽然听起来好像是睡眠是够了，但是因为我也就不像那个就是年轻那会儿嘛，年轻那会儿睡的比现在还少，就那时候为了学习，现在 拼不动了。 对，现在年龄大了，真的感觉就是身体跟不上了，就睡这么少真的非常累。 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经理啊尽量保证睡眠，保证身体，这样才能录更多的节目。晚毕业也没事儿的，晚后延就是了，那把身体熬垮了不是晚毕业这点事儿。也希望大家不要对女博士太多的偏见和看法，普通的一个群体，他们遭受了非常多的一些比男博士要更多的一种阻力好像。 对，而且我不希望这档节目成为博士入学的劝退节目。 不是，我感觉别人来听你这期节目会对他们做一个最大的参考，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他真的下定决心去读博士，那我觉得我能给他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调查好你的导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能给你什么资源，这样你在读博的时候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力。 在这档节目我们探讨了一下就是博士的主要生活的这样一个轨迹， 苦难的一个煎熬史。 对，然后给那些对于这个还不是特别坚定的一个人来说一个参考。 嗯，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自己想要研究或者说特别感兴趣的点，就是对于发论文有想法的，就是想要获取这样一个成果的人来说，读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给你的时间是非常充分的。 你现在对自己研究是感兴趣的吗？ 嗯，只能说我入学之前我认为我是感兴趣的， 但是进来就会被骗了，感觉全不一样。 不是说被骗了，就是和我想的可能有些差异吧。 嗯， 就是但是我现在尽量把这个就是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往我想要往我感兴趣的地方去拉。 你想靠的是哪边的？你想研究的方向？ 就我想研究的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这一块。 嗯， 就一方面是热点，而且一方面我认为这个东西比较能出方案，会有很多想法，我对于这个会有很多想法。 嗯， 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就我现在也尽量 不是你没追热点是吗？ 追热点其实倒不是最主要的部分，但是不得不承认，就是如果你要是想出成果的话，追热点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 嗯， 就一般大家都会比较关注比较感兴趣热点的方面嘛。 嗯，这个能靠上跟你研究的方向好靠吗？ 嗯，可以的。所以说就是它为什么成为热点，就是因为它应用场景很广，它非常适用。 比如说怎么结合一下， 你如果想预测的话，你当然可以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去预测。如果说你想去识别，想去那个去研究就气象事件的产生什么的，就是你想用分类也是可以的。 嗯， 就预测和分类不就是机器学习两个主要的议题吗？目标，研究目标。 那它能预测一切， 就像金融行业，像就是 股票， 股票， 股票能预测吗？ 可以的。 那为什么有的人还跌得不行？ 就不是所有的人都用到这个技术手段，而且这个技术手段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概率的嘛，它是有准确度这样一个考量标准，它不是说百分之百。 嗯，但股票不是有经济状况的一个考量，它怎么知道我这个接下来社会发展的经济好还是不好？如果对于算法来说。 这个和数据有关系。如果说你把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些因素就考虑进去，它可能会预测的更准确。但是目前我认为金融方面我不太懂啊，就是我暂且就是插一句嘴，我认为目前对于股票的预测还是基于往期，就是股票的走向。 嗯， 这个其实就是数据驱动嘛，去看它这样一个变化的一个规律。但实际上它这个规律是你所说的那些因素给的。 嗯， 如果你去考虑了这些因素，你可能会更准，然后更有研究价值。但是现在对于这种已有的这样一个数据，就是历史数据的就是预测，其实已经算是准的了。 嗯， 所以说大家对这方面都很感兴趣，因为它有效而且应用场景很广。 好，那么这期就聊到这儿，聊了一些996的话题啊，但其实就是经理对于当下的境况的一个不能说宣泄吧，一种跟大家分享吧，也希望给大家一些帮助。那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